体验汉语生活篇，由高等教育出版社、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语音训练，声母，波，坡，摸，佛，的，特，呢，了，歌，科，喝，鸡，七，西，知，吃，诗，日，滋，呲，思。